只有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，入喉香酸可口，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，要你细看心中缺口，裂缝中留存温柔。此时云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，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。 伸手给你救赎热望。